念山歌的歌曲，有人会说，哎，这就是古代的时候是属于高卢地区，对吧？民风很淳朴的。那这个民歌呢，很多朋友如果说会法语的话，可能会发现和法语有所不同，它的确是用当地的方言来演唱的。奥弗涅刚才也介绍过，是位于法国南部的山区，在这里面我们听到的也是法国作曲家康特卢布收集和整理并且改编的奥弗涅地区的民歌。它其实一共汇聚成了5卷的奥弗涅山歌集，在这里我们为大家选择的几十首收录到唱片当中的大概有20几首吧。继续来聆听耳边的这一首，叫做牧歌。

永恒的魅力，今天聆听的所有的音乐都是来自于法国作曲家康特鲁布的奥弗涅山区歌曲。今天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收听呢。之后播出的是古典流行，明天我们会继续分享经典的。我是王卓，明天再见吧。